有多少个夜好像就这样醉，有多少个夜他装没卸的就睡，他坠入了梦乡，他似乎忘了最初的梦想，为何来到台北工作他还在想，他坐上了火车，托运了摩托车，一间套房一台电脑就能让他活着，如何博得好的生活，但是台北居大不易到现在还得斟酌，找不到好的工作，他吵着要好的工作，少不了的情绪还是要过周末，这个该死的周末，衣锦还乡的想法胎死在腹中，他选择了 party party all night long， 或许寂寞的人才懂 party 人来疯，他早就猜中 life is a party party going on， 他说 这里最舒服 after party， 请你跟着我 after party。 上还盖着昨天夜店的章，他身体散发出来的是烈焰的香， Party makes the world go wrong， 男男女女在这里得到解放，他笑说在新加坡根本没有新加坡权，拍一下拍两下随你便，我多么希望你也可以这么随便，来台北混了这么久你男的还没沦陷，我亏他你工作不着找了堆派对，他回答他的夜生活可不用排队，他就像 Beyonce 想要遇见 Jay， 可是遇见都是像我这种杂碎，他条件真的可以当一个 model， 但是台北市有哪个女生不是 model， 他慢慢的走向舞池中， Life is a party party going on， 他说 这里最舒服 after party， 请你跟着我 after party， 别想这么多 after party， 现在是 party， 等等是 after party， party after party after party after party， party makes the world go round。现在是 party， 等等是 after party， party after party after party after party， party makes the world go round。我留下了宿醉，也留下你，难道只是一场误会？这是个好问题，有太多问题还来不及问你。而你也会离去，我也选择了 party party all night long， 或许寂寞的人才懂 party 人来疯，我早就猜中 life is a party party going on， 我说 这里最舒服 after party， 请你跟着我 after party， 别想这么多 after party， we can have a party Party 等等是 after party party after party after party after party party makes the world go round。现在是 party 等等是 after party party after party after party after party party makes the world go round。